欢迎收看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节目主持人关浩全。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成日都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有一些时候得到一些人的帮忙，原来我们在哲学路上都会有一些人帮我们，那些人就是哲学家。今集我们就会讲一下我们一些特别的读哲学经验，还有一些哲学家对我们有什么影响。首先就介绍一下几位拍档的主持。首先就是这边的大家都认识过的黄以德。 是没错，巴黎回来会。 是啊，跟着这个就是陆小凤阿凤。还有就是这边的就是 Roger 哥，还有我们的四哥康廷。是啦，咁我哋喂，其实今集点解要讲呢个题目呢？ 咪因为大结局要搵啲嘢讲㗎嘛，係咪？咁你就諗不如讲下，即係我哋读哲学，即係除咗好开心之外呢，即係好多时都会，即係个开心嘅地方好多时特别係即係唔係佢哋搞笑啦。而我哋发觉居然有人諗嘢咁奇怪嘅呢咁样。而好多时睇睇下嘅时候，咦，可能自己都唔觉意会受啲影响都唔顶喎咁样。咁所以就不如攞呢个嚟讲下，即係大家分享一下。即係自己讀到，譬如可能某啲哲學家，或者某啲哲學家嘅某啲特定嘅哲學概念啊，或者睇法嘅時候咧，即係會唔會對我哋有啲特別嘅啟發咁樣咧，令我哋眼界大開，用唔同嘅角度嚟睇嘢咧咁樣。 我已經 feel 到好多嘢討論，因為 Roger 話讀哲學嘅經驗好開心咧。 你係完全唔係咁嘅， 唔係好開心咩？ 淨係 Roger 自己一個人開心， 我哋開心咩？係好多嘢討論，即係咯，所以我哋因為係咯，今集最後一集啦，即係今季嘅，都唔知道會唔會係咁多季最後一集啦。 唔係宇宙個存在最后一届， 所以我哋可以讨系咯，我哋可以讲下即系读哲学嘅。我谂因为读哲学其实几特别嘅一样嘢嚟嘅，即系我谂比起读其他学科咧，似乎有时未必拥有我哋读哲学阵间会提到嘅一啲经验。即系例如我哋会讲到就系话 睇书唔明嘅啫，睇书唔明就 睇书唔明就可能好多科都有啦。即系例如即系我哋阵间会提到嚟睇成个世界唔同咗，或者有一啲我哋人即系一般会 take it for granted 嘅谂法，我哋会打破咗嘅。即係例如我哋陣間可能會提到啦，例如因果關係呢、這個世界冇嘅咁樣，咁我哋會覺得嚇咁、啊、都得嘅咩？可能咩？即係讀哲學就有啲咁嘅經驗。咁我諗呢啲好特別嘅經驗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同、埋可以講一下一啲哲學家有幾咁影響我哋、因為我諗即係有時成日都會咁講，就係、是、有啲人係乜乜主義者，或者乜乜列神嗰啲咧，即係講緊嘅意思就係即係嗰啲人好信奉呢套主義，甚至影響埋佢點樣睇個世界。咁即係我唔知道在座有冇啲乜乜主義者啊？即係而如果有嘅話，即係呢啲都有啲好特別嘅經驗。我諗係讀哲學會比較多啲見到，咁我都幾值得分享嘅。咁我想即係首先講一下咧，就係、是、其實我覺得讀哲學好得意嘅位置就係真係好似讀完哲學之後咧，睇成個世界唔同曬、即係我覺得可以用一個柏拉圖嘅動物比喻去講啊、就係、是。即係柏拉圖講嘅動物比喻，雖然其實主要同佢嘅形上學有關嘅，但我想做啲引申嚟描述我呢、這個即係覺得讀完之後睇個世界唔同曬嗰種經驗、就是，就係佢一開始就係話，即係一般人咧其實就好似喺個動物入面，跟住俾人坐咗喺張凳度綁實曬，佢望住眼前咧，其實望住個山洞咧有啲影啦，係後面啲人咧即係整出嚟嘅，路過跟住唔知點解後面有個火，跟住佢路過揸住啲牌，跟住舉住啲牌，咁佢哋就見到啲影打落去，去面前埲牆。他就以為呢啲係真實， 佢唔可以望轉頭噶嘛， 係唔可以 鎖鎖實咗，就係望住前面嗰半牆嘅啫。 係啦，跟住佢就以為呢啲係真實啦，跟住後屘唔知點解一日就掙脱咗，跟住慢慢行， 其中一個掙脱， 跟住就慢慢行出個山洞，即係發現越嚟越光，好刺眼，好辛苦，跟住。然後出到去咧，發現成個山洞出面嘅世界好靚嘅，哇！原來有花花草草嘅，原來有陽光嘅，哇！有啲藍色水嘅、世界。咁跟住 想飲下嘅時候，發覺有啲啦， 誒咁樣嘅，跟住又開始翻落去啦，跟住又開始即係暗翻啊嘛，跟住又好辛苦，跟住佢翻落去同啲洞穴嘅人講翻。見到啲乜嘢？佢啲洞穴嘅人開始唔信佢啊！ 佢話佢哋你而家睇咗啲假㗎咁樣，唔係真嘅。 唔信佢，跟住甚至乎會話，即係要想加害於佢。即係我覺得其實呢個幾次我哋讀哲學嘅經驗啊，就係、是、我哋一開始睇呢個世界，我哋有好多 take it for granted 嘅信念。即係我哋陣間可能會睇到有啲咩啦。 你想嗰人加害於你， 都唔少嘅。讀完之後，跟住但係我哋發現慢慢好似讀咗哲學咧，令到帶到我哋唔會睇嘢咁簡單。我哋開始反省，就好似真係出咗個山洞。一开始出个山洞是很辛苦的，因为就是我们一开始信的我们要打破它、我们不再相信它。跟着然后但是跟着出了一份哇好靓啊个世界有蓝色水啊。跟着然后再入回去又开始暗回。我觉得个比喻就有点像回到一般的生活。 跟住然後同翻其他人傾偈，跟住發即係發現大家睇個世界咁唔同嘅，然後你同人哋講咧，跟住人哋會覺得係黐線噶嘛，你同人哋講哲學咁冇因果噶個世界，冇即係你以為你自己係同一個人啊？唔係噶咁樣，即係你同人哋講呢啲，人哋會覺得係黐線噶嘛。所以我覺得呢個比喻幾睇到嗰種。一嚟系讀哲學嗰種特別啦，同埋 幾睇到讀哲學嗰種傲氣啊，驕傲啊，黐線你知唔知？真係真嘅，你自己黐咗線之後翻返嚟同我講，你話見到啲真嘢喎，大佬。 即係所以，我覺得呢個比喻，即係我諗呢個比喻可以做一個入手去講下，即係其實讀哲學呢種唔同嘅經驗。但係我諗你哋應該會有啲更加具體嘅例子講下，到底點樣我哋平時一般會覺得理所當然嘅信念，但係依家又覺得唔係嘅咧咁樣。 其實我都即係我想講一個係再範圍細啲嘅，但係佢唔完全係改變咗我嘅信念嘅，即係我純粹係想講下可能呢個哲學家嘅呢個概念係。即係 好震撼，係 會影響到可能我做決定或者我做人嘅時候係一個點樣嘅決定 咁好大鑊、啊，做人嘅時候點決定、啊？ 即係點樣就係、是、例如我攞本書過嚟， 我有本書飲下添，你 呢本書係冇嘢嘅喎。 因為我就想講沙特嘅 有嘢同冇嘢嗰本， 有嘢同冇嘢。咁咧，沙特咧就佢 exactly 嘅 wording 就唔係存在先於本質，但係呢一個概念就係佢提出嚟嘅。咁係講啲咩就話？其實講人呢，其實因為我哋平時睇嘢呢，就係覺得啊呢隻杯呢，我哋用啲咩去睇佢，就係佢本身有啲本質喺度嘅，就係佢係用嚟飲水嘅，佢係點點點嘅。但佢話人呢，就同呢啲普通嘅呢啲事物呢就唔一樣嘅，就係、是、佢會存在咗先，之後呢先至即係佢唔係本質行先嘅咁樣啦。咁呢、這個咁樣嘅諗法其實又引申呢，就係、是因為人唔係有咗本質先噶嘛，咁但我哋唔會覺得人係完全冇本質噶嘛，咁佢哋要點樣解釋呢？就係、是、我哋嘅本質咧，其實係靠我哋自己製造出嚟嘅，就係、是、你每一個行動咧，就令到你係成為個乜嘢人，就係、是、你係咩人咧，你嘅咩本質咧，就是、透過你做嘅每一個行動去變出嚟啦，咁。呢、這個再引申出嚟嘅咧，就係咁。於是乎咧，因為嗰啲所有你自己嘅本質係你自己做出嚟噶嘛，咁所以你就要為你每一個決定咧係要負責嘅，因為係冇人幫你喺背後決定其他嘢嘅。 即係好似有啲職業，即係唔係警察，唔係先天就係好人正義嘅，係佢做咗啲咩？即係所以依家就決定咗佢哋嘅行動，決定咗 你做啲乜嘢，就定義咗你自己啦，係嘛？蝙蝠俠咁講。 同埋佢唔可以用佢個啲職位啊，或者佢個處境啊嚟去做藉口咯，因為到最後都係佢自己決定嘅。 其實因為呢個係個一個背景咧，就係喺個宗教漸漸退位之後，咁佢要為我哋啦，即係人啦。或者佢嗰個世代人就揾翻，咁點算呢？即係冇一個信仰去托住我，或者指引我嘅人生路，做一個行為嘅時候，咁可以點咧？就係、是、靠你自己。咁所以你做嘅每一個行為都係你自己負責翻。咁我覺得呢個 idea 係即係非常之有趣。 即係終於知道， 原來 係自己負責嘅。 我反而想知你，咁你之前點過嘅？ 之前咧， 阿媽叫你做乜咪做乜咯。 因為呢個有趣嘅位就係你唔係為某一啲嘢負責，而係你每一個行為你都要為佢負責嘅。咁呢個就有啲唔同，所以就唔係完全顛覆我嘅一個諗法，但係深刻都指引咗，例如我要做一啲決定啊，或者我就要諗翻啊，我做呢個決定咧，我就要為佢負上全責喎，即係冇人係幫你喺背後幫你揾藉口啊，或者托住你。 同埋我估都有影響嘅喎，對自己，因為你好少人一開始會咁樣諗嘅，我估，即係通常你做好多嘢係會諗，哦，人哋叫我咁做噶嘛， 或者人 大家都係咁噶啦， 或者大家話，或者其他人話啊，你為啲嘢負責，你咪負責啦。但係你背後冇一個理論去 support 呢一種諗法。 同埋我沙特讀呢個 idea 嘅時候咧，我都有啲覺得正嘅位嘅。其中一句就係第一，沙特講到咧係唔緊要你做啲咩係一個決定喎。是你不做這些事呢，甚至給人幫你決定都是一個決定來的，因為你給人決定其實都是你給了決定的嘛，你不做不決定就有一件事繼續下去都是一個決定來的嘛， 你揀了不決定， 你揀了不決定， 即是你沉默都是一種決定， 是的，所以是的，即是不是做了一些事你負責，是你不做了一些事你都要負責咯。 所以他有句什麼，你人是被咩 condemn 佢係 係個注定嘅自由， 主就要成為自由嘅，係咯。咁就算我唔揀個做某件事，其實我都係自由嘛，我都係自由底下做嘅決定，即係所以冇得選擇咯。 即係你譬如朝頭早翻工係嘛，咁出到 lift 口撳 lift， 咁你諗下，咦，其實翻唔翻好咧咁樣？不如誒咁、哎、你要諗啊，如果我決定咗翻咁，好似跟住翻工唔開心，我要自己負責。唔翻又唔得，咁不如我唔決定啦咁樣。但唔得，我唔決定，即係你企喺度等 lift 啫嘛。其實，或者等啲時，你決定咗企喺度唔做嘢，都係一種行動，都係一個決定嘅結果。即係我讀沙特嗰陣時都覺得，即係 即係沙特其中都係一個，即係其中一個對我影響好大嘅作家嚟。我覺得讀嘅時候，我大學畢業 寫咗論文噶嘛， 我寫畢業論文都係寫沙特居然咁樣。你因為某啲老師令我失去興趣對現代，咁我有啲唔好講，有另一啲老師 好聽。 咁但係我嗰陣時覺得沙特其中一個即係好震撼，好似頭先阿鳳講嗰 idea， 我覺得好震撼嘅，即係覺得啊，原來好多嘢你有得揀嘅，同埋。即係佢有個證明，我覺得都係好個感受好深嘅，就係佢話你點知佢嘅講法係人係自由嘅，即係唔係單止你有自由作為一種屬性咁簡單，人本身存在嘅方式就係自由啦，即係透過選擇嚟實現自己，去決定自己成為一個點樣嘅人，所謂嗰個本質。即係佢話咁你點知係自由咧？佢舉個例，譬如即係我稍微改少少，譬如你上到天台對唔對？你企喺個天台望落街咧，你企喺個邊嗰度，譬如咁其實都會好驚噶嘛。嗱，你會驚咩啊？一般 驚高咯， 驚高啦，咁可能你畏高啦，但你好驚跌落去會死啦。咁可能你會驚無啦啦，你點會掉落去啊？就係、是、譬如可能有人行過推你啦， 加害你啊，因為 係加害你係咪？你唔知道啲咩人喺附近噶嘛？有風吹啦，你自己企唔穩啦，或者係諗緊啲唔知無謂嘢，跟住失足啦。嗱，咁呢啲你驚跌落去，你都可以防範嘅。諗真啲係咪？即係你驚有人嚟，你咪睇清咗周圍有冇啲著制服人出現咯。咁嗰啲即係跟住，如果你驚自己跌，咁你咪企穩啲咯。嗱，但係跟住佢話，其實你諗下，最可怕嘅唔係呢啲啊嘛，係咩？其實你可以就咁跳落去，咁咪自己決定。咁你可能我無啦啦做乜要跳落去？嗱、那個 point 正係，其實冇咩特別理由。你喺嗰一刻決定要跳落去，呢、這個就係可能我唔想再生活落去。呢、這個可能就係你要跳落去個理由啦嘛。係你決定究竟呢個世界有啲乜嘢對你係有意義，咩冇意義？你繼唔繼續存在落去？其實都係由你決定。所以嗰一刻其實佢唔係純粹從一個論證理論上去說服你人係有自由呢樣嘢。佢而係從嗰個感受嘅嗰個經驗，你試下企一次喺嗰個大廈邊咁樣，你就會明白其實你真係可以跳落去喎。喺毫無其他我哋一般人覺得係理由嘅嗰啲情況出現嘅時候就跳。 係，呢、這個所以我咁係沙特，尤其是現象學傳統咧，其中一個特點咯，就係佢只有經驗出發去講，發現咗人係一定有自由呢樣嘢。而呢個位會正正係同之前譬如講基督教嗰啲好唔同啊嘛。呢、這個亦都係我覺得係正嘅，就係你好多時候基督教話俾你聽，神造你出嚟有個原因。所以人成日揾個存在意義，好似係本身喺度嘅咁樣。但係而家佢用呢個經驗話俾你聽，唔係，其實你永遠可以自己決定自己嘅，你揀跳就係跳噶啦， 可以脱離曬以前你接受過嘅所有嘢。 係啦，唔係人哋話你俾你聽你係咩，你接受咗你就要係咯，係你只可以決定自己。而依一刻我覺得好感受到嗰自由嘅感受，直情係唔僅係論證話俾你聽你係自由，係俾你感受到自由嗰個感覺咯。 即係我諗我哋好感受到嗰種自由嘅重擔，我哋逼不得已一定要做選擇。咁我哋都感受到時間嘅重擔，我哋時間嚟到，我哋下一節繼續講。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咁啱啱我哋就講咗咧，其實我哋點樣讀哲學呢，然後讀到咧會覺得睇成個世界唔同曬啦，對我哋有好唔同嘅影響啦。咁我哋就其實好可悲嘅呢班人，係讀咗廿幾做咗廿幾年人咧，先知原來要負責 任嘅。 好開心啊！聽到你呢個講法，廿幾年人， 唔係廿幾年嘅時候就知啦，知廿幾年 嘅啦。係啊，咁好可悲啦！大家仲有冇其他好可悲嘅經驗？即係以前我唔使負責，原來要負責嘅喎。即係有冇啲類似嘅經驗？四哥係咪有啊？ 係咪家計會講過嚟 咁我就話冇嗰啲好誇張嗰啲啊，讀完某一個哲學家就成個世界觀改變嘅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有一個對於我自己嚟講好重要嘅經驗嘅，就係可以用現象學一個概念嚟去講啦，就係現象學嘅圓角啊suspense 嗰樣，或者將啲嘢擠入一個括號咁樣。 圓形 啊，自由角佢啫嘛， 咁啦，咁我個經驗係咩呢？就唔係話個世界由此唔同咗。你現在圓角嗰個原理咧，翻嚟就係個世界係一模一樣嘅，但係咧你同個世界關係咧有一啲細微嘅改變。個改變係咩咧？就係我褪後咗一步，好似咧唔再喺個世界入邊俾佢困得咁死咁樣。咁我褪後咗一步去睇翻自己點樣睇個世界。咁呢個就係嗰、那個現在圓角嗰個 idea 啦。咁我覺得喺日常生活上面咧，即係我讀咗之後咧，我都可以有一啲。唔係好正式嘅應用啦，就係點樣咧？就係同自己可以經常咧 抽離一啲，保持一個距離。即係譬如讀自由之前咧，我就可能就係一個好直覺嘅人嚟嘅。即係譬如我有啲感受出嚟咧，就好直接要有啲咁。譬如我好憎嗰個人，跟住我就直接好憎嗰個人。但係咧， 你而家都好似係咁。 係啊，我第一下好難抗拒就係咁。如果唔係，我就好難正常生活啊嘛。但係咧，你讀咗自由之後，就係你有一個褪下一步嗰個步驟咯。嗰個步驟就係你可以反省一下自己點解我咁憎佢咧。咁可能最後個答案係。我唔應該憎佢喎，可能咧，我憎佢純粹係因為我自己小氣啊，或者係因為我個人衰格啊咁樣。咁咧，我褪後咗一步之後咧，我就可以睇翻neutral 啲嘢可以，即係原來我唔一定要咁樣 嘅。但正常一個衰格嘅人，你褪一步之後咧，都覺得自己啱嘅。呢個就係衰格嚟咯。 你未夠壞啊， 即係未夠衰格， 未夠衰格。 好人啊，好人抵你。 係咯，咁樣咯。咁呢個就係我覺得幾重要嘅，即係呢一個係會令到我咧比較上自由啲嘅。即係雖然如果我真係一個極度衰格嘅人咧，我褪後咗都依然保持我嘅衰格，但係都自由啲咯。即係你至少可以褪後咗呢一步嘛，咁樣咯，咁就可以擺脱一啲咧，可能係我喺成長嘅歷程入邊個社會俾我啊，或者我嘅成長經歷導致我嘅某一種性格啊。 即 係 從第一身就搬到去第三身嘅角度去睇翻。 類似啊，係啊，將自己視為一個他人咁樣去睇佢咯，跟住就可以。呢個自由個位喺邊咧？就係、是、如果我褪得到後咧嘅話咧，其實我就係可以嘗試改變佢噶咯。咁啊，即係嘗試改變到自己，咁我就會奪翻自己個自主權。咁就有 啲 sell 啲人讀自由啦，即係被逼 sell 啦嚇。有時即係以前讀書咧，有啲責任要 sell 啊嘛。有時咁啊， 你揾翻個責任 係揾翻個責任，揾我廿幾年人嘅資料咗，原來我有即係做助教前修嘅，要做呢啲嘢嘅咁樣係啦。咁我成日都講其他嘢，我真係有咁嘅體驗，係好 share 四哥呢個講法嘅。就係、是、我覺得我真係探下一步咧嘅時候咧，係嗰自由感係好強，即係因為係 in a sense 就係睇下依個咁多講法，邊個講法最啱啊，就嚟講最合理嘅，我就選擇去相信或者接受或者採納個嗰、那個咁嘅諗法。呢、這、一個感覺咧，係同你之前譬如嗰個例子講俾你聽，或者啲好有時好暗示式嘅，即係佢唔係擺明話俾你聽，就世界暗示咗嚟俾你聽嘅，佢冇直接話俾你聽嘅。你慢慢唔覺意會 acquire 咗、學咗好多、累積咗好多呢啲咁嘅信念，你後屘讀之後咧。就逼你反省嘅嗱，其實讀書係咪都反省嘅啦？即係我成日講唔係哲學嘅，咩科咧都會逼你反省翻啲既有信念。不過就會反省啲好基本嘅，係啦。咁樣我哋希望會講到啦。咁咧就令我更加覺得啲咁基本嘅嘢我都有得揀嘅，係啦。咁、那個感自由感覺好強嘅，即係好似真係我去決定邊個先最啱咯。雖然成日都會話，但其實你嗰個揀可能都係被決定嘅咁樣。咁呢個下一個問題，第一問你 feel 到自己自由咗多啲嘅，就算你唔係絕對自由。 所以平時你同啲哲學人傾偈咧，原本佢嗰一下好嬲咧，突然之間靜咗停咗。你唔好 講 人 渣， 因為其實佢反省咗，即係諗過我唔啱，佢就唔好意思，即係會咁樣嘅。O、okay、K， 我都有呢種感覺，但我反而覺得係好辛苦，因為。我好自然地咧就會反省咗，即係我諗日，即係我諗我識嘅一般人啊，就即係未必讀唔係讀哲學嘅話咧，佢哋平時就係好咁好直接咯，即係嬲咪嬲咯，開心咪開心咯，跟住做嘢咪做嘢咯。但係然後我哋好自然、好不自覺就會喺度反省啊，我係咪做，我咪應該咁做咧？我應該係咪應該咁做？即係你會好抽離，我有時覺得同個生活。 有個實際例子就係例如你同你男朋友或者你係嗌緊交啦，你明明好火嘅，突然之間你反省過下之後，啲火咧可能細咗好多，其實你覺得好唔鋸嘅。 我即系发泄唔到出嚟， 明明好嬲啲，好似我有 应该其实成住个细闹埋先再反省啊嘛，你反省得唔够多啊，你再反省多次就应该闹咗先。 我话你反省错咯，我都系咁噶，闹啦交，我反省完之后，我真系好啱，我再嬲啲，我真系好啱咁样。 唔系，我以为你话我真系好啱，对唔住，因为我唔应该拗落。 真实情况唔好讲呢啲啦，为咗爱情唔关道理事。 但系阿全头先话系会有。其實覺得好辛苦嘛，其實我都會覺得係喎，有陣時就係我好似咧褪後咗之後，我好似有得揀啊嘛，但係咧有陣時你係唔知點揀啊，即係咧喂大佬你攤曬啲理論個個都咁勁，跟住啊究竟呢條又好似啱，嗰個好似啱，你選擇上有一個困難咯。如果用喺反省自己個嗰度咧，其實可以好大鑊嘅，我會覺得係咩咧就係、是。會導致一啲身份危機咯，就係、是、我覺得我原本係一個咁嘅人嚟嘅，但係我可以褪後咗一步之後，我可以討厭我自己喎，我唔想我自己做一個咁樣嘅人喎，咁我可以改變嘛，但係我做一個咩人好呢？咁我又好似有一種自由啊，有一種自由，然後咧，我又唔知我應該做呢種人好啊，定做嗰種人好咧？我又或者 我想做嗰種，但係我做唔做到咧？適唔適合我咧？我又唔知喎。咁會有可能會有身份危機出現。 我完全一樣，但我唔 exactly 係喺身份危機度咯。我係講譬如一啲好客觀嘅嘢，譬如道德係咪存在咧？舉個例，有冇因果咧？咁呢啲問題， 呢啲都 我都一樣。我探究咗之後，我揀啦，邊個理論最合理咧？咁但係好多好勁嘅理論喺度噶嘛。咁於是咧，即係呢個就翻沙特嗰個位，我估就係我又發現我點樣揀咧，係完全我自由嘅。我點揀得？但同一時間，我要負翻嗰個選擇嘅責任。就我點揀就係我要揀啱嗰個，好似要，如果唔係會信錯咗啊嘛。咁我就更加要慎重選擇，唔可以亂咁揀。咦，個咁諗法就使得我咧成日揀唔到啊！我喺好多問題上面，啲人問我點睇啊，我都只能夠講到咧，按照 A 理論咧，就咁咁咁。嗱、哦，有啲相反睇法就可以咁喎，講埋原因點樣支持嗰個立場。咁你點睇啊？我就哎呀，好難講喎，又次次都係唔知喎，所以我揀唔到咯。即係呢個位唔知係做人啊，喺啲好抽離嘅問題上，我都一樣嘅問題 我都分享呢種感受，但我有啲另一種感受就係嗰種抽離感咯。即係好似你總係唔係自己過緊生活咁，你係睇緊自己點樣過生活。跟住呢下咧，就好似你總係喺一個第三身，或者即係我哋會有時會話上帝原，即係上帝視角咁樣，或者一個第三身嘅視角，好似喺呢度睇翻我自己啊，我點樣做人？好似你唔係真實實在在咁過生活，呢種抽離感反而令我覺得有啲辛苦咯。即係我有時會有啲咁樣嘅感受。 喺度，我想順便就講另一樣嘢，就係、是、啊，帶你咪上嚟嗱，呢、這個就係一個即係我好。影響我好大嘅自由家，唔知道有冇影響啦？呢、這個叫 Thomas Nagel 有兩本書，都係親筆簽名啦。多謝阿澤同埋阿 Landy 啊。咁啊，咁嗱，我覺得佢 頒獎禮咁話， 想嚟大氣電波度。Nagel 我覺得有個講法好好嘅，即係佢就同你頭先講嘅嘢有關啊，就係全部都，即係佢認為人 多咗女朋友。 人之所以為人，有一個好特別嘅特點啦，即係將人同其他所有生物區分出嚟，就係人有一種抽離反省嘅能力啦。我叫佢做。即係話人可以除咗即係作為一個人，你當然有你嘅所謂嗰個主觀嘅觀點，即係每一個人都有佢嘅觀點嘅。佢有一個特定嘅身份，受到好多佢嘅以前嘅教育啊、社會啊、環境文化影響咧，佢會有一種方式去睇呢個世界啦。呢個係每一個人都有啲唔同嘅嚇，呢個係每一個人嘅主觀觀點。咁但係人有一種能力就可以抽離，好似頭先咁講啊，佢呢個主觀嘅身份睇嘢嘅方式，用一個較為客觀啲嘅觀點去睇事物。即係反映喺邊？譬如我哋可以代入其他人嘅目光去睇嘢，即係你同人嗌交，即係唔係淨係你對人好啊？你對人唔好，你都要知道佢憎啲咩，咁你先去害佢啊嘛！哇，我阿鳳我最憎點樣害佢咧？我自己最怕咩？我最驚多錢使唔知點做，我就過4億入你户口睇你點先。你害佢唔到啊嘛？咁樣係咪？你只要 即刻俾人炒啊！ 你都要明白原來佢憎啲咩，咁你先害到佢啦。即係幫人係，所以而家講你關懷都係咁，係咁人有呢個能力可以抽離去睇，咁嗱冇問題啊，即係抽離睇啫，咁睇清楚啲啦。但係個問題正就係咩咧？即係呢度有，我覺得有兩方面，即係我覺得好有影響喺度就係、是、第一，於是因為你能夠咁樣睇咧，你會發覺當然一方面你多咗選擇啦，你可以離開人嘅一啲限制，即係你唔係淨係永遠都困喺同一個睇法裏面、但係同時會產生一個麻煩就係、是、當你抽離咗去睇你自己嘅時候咧，同你從嗰個人嘅身份角度去睇一啲嘅時候，未必一致嘅兩個睇法。於是有時你自己覺得應該做 A 呢樣嘢，但係抽離咗會覺得 B。好啦，一般我哋會覺得你抽離咗客觀啲啊嘛，睇嘢就正確啲，咪跟呢個咯。但係有時唔一定係咁嘅，你抽離咗睇到嗰個畫面咧，可能你自己會唔接受翻嘅。即係譬如你話，我而家有筆錢應該點使咧，梗係抽離咁睇。如果我唔特別偏方，我自己 拯救人類， 捐曬俾啊非洲嘅有需要嘅人啦，咁樣係咪？但係其實你要我捐曬啲錢，跟住而家要我捐，當我翻落嚟我要生活嘅時候，我係用翻我呢個身份噶嘛。喂，咁就好弊啊嘛，係咪？咁於是就出現咗好多麻煩啦。即係佢有個講法就係話，即係所有基哲學問題，基本上無論係關於形上學嘅知識論嘅道德哲學，其實都係出基於人有呢一種能力。所以當人抽離到一個角度去睇同人有關嘅現象嘅時候，譬如道德啊，我係從自己角度睇，我係總係要做好多選擇，然後我嘅選擇會有所謂對錯好壞。但係你抽離咗去睇嘅時候，咁你覺得有時因為你又要抽離，因為你好主觀覺得自己做嘅係啱咧，未必一定啱噶嘛。但係你抽離咗嘅時候，你覺得誒頭先嗰個人咁樣做係因為基於某啲條件，咁未必一定全部合理嘅。咁於是你可能有另一個判斷啦。但係照嘅咁都未必係最客觀噶嘛，再抽離一啲。但係去到一個位就係用物理學嘅角度睇呢個世界， 冇價值喺裏面啦， 根本就冇價值存在，就冇所謂對錯噶嘛。咁、但係問題係。即係咁，你咪信呢個客觀嘅睇法咯。但係問題係，我而家行動係以我呢個身份作為一個人，我唔能夠覺得所有嘢其實都係一樣嘅啫咁樣嘛。所以我唔能夠將佢所謂 incorporate 翻入去我嘅生活裏面。所以就係呢種主觀客觀嘅睇法嘅衝突，構成好多譬如道德上嘅問題啊，甚至知識論嘅問題。我就咁 通常最主观嘅时候，我就觉得我信嘅就系呢个只杯，我讲紧嘅系呢个世界上嘅嘢，就系、是、个事实嘛。等到摊一步嘅时候，就会怀疑啊，头先只系我嘅睇法啫，我睇到有只咁嘅杯，咁系咪真系有只杯咧？跟住你就会问啦，咁我用咩标准嚟决定点叫真，点叫假咧？咩叫做？只是我的信念， 所以用翻呢個諗法去到最遠就會有懷疑論的問題啦。 係啦， 就係、是、你不肯定咧，去到最遠嘅成日想揾我主觀明顯有隻杯嘅，但係等到最遠之後，我點樣俾一個證據去 justify 真係有隻杯咧？跟住講講，其實我哋唔能夠永遠唔能夠 sure 到係真係有嘅。於是你個主觀覺得好明顯有，同埋客觀去到最盡之後唔能夠完全證明到有咧嘅呢個觀點衝突咧，就事實構成咗最後問題。 係 就係點樣確定有知識定冇？係啦，咁。所以呢、這個一個好出名個主觀客觀嘅觀點唔能夠共用，而產生好多哲學問題。我哋唔知喺每個問題度應該點樣處理啦。 嗯， 所以我成日同 Roger 傾偈嘅時候，有時都講話好出名，就係、是、都唔知同 Roger 傾偈，同 Lego 傾緊偈咯。即係話，即係同啲 Roger 講哲學問題咧，次次拗下拗就發現原來都係 Lego 嗰個某觀點。即係我記得有一次一拍同你講， 係 講心靈哲學問題，可唔可以 reduce 即係我哋個即係心靈嗰啲感受，可唔可以同個腦一打和咧咁樣一樣咧？我哋嗱下一次可以再講啦，但係點樣處理咧嚇？即係我個經驗好深刻嘅。 好感動你留意到時間嘅，咁我哋今次時間又到啦， 我哋 下一節繼續翻嚟講。翻到嚟第三節哲學有偈傾，咁啱啱我哋其實就講咗好多哲學點樣令到我哋睇個世界唔同咗啦，即係例如四哥就話我哋同個世界抽離咗啲啊，距離 幾 保持自己保 同自己 ，sorry， 同自己保持咗一定距離啦。跟住啱啱我哋就講到 Thomas Nagel 啦，跟住就甚至講到去柏林添嘅，即係講得好遠嘅，真係。 柏林 細佬喺柏林讀過幾年書啦，咁啊雖然未畢業嚇，跟住有時 Walter 嚟探我，我好記得嘅，我哋去間西班牙餐廳食飯。激講嗰下咧，唔知點解講我即係研究緊嗰啲心靈哲學問題啦。咁咧，咁啊講緊其實係究竟一個我哋人有好多主觀經驗嘅，譬如我痛有感受啊，食到啲味覺嘅感受。如果大家可以睇翻第一季嘅話，嘅呢個心理心理有個迷嗰一集啦，係講嗰啲嘢。咁咧，同 Roger 傾開，咁啊傾下咁啊 ，Roger 咧就反對我啲講法，其實嗰陣時，咁啊傾啊，跟住慢慢傾下傾下，我就發現咧。即係內細節唔講，就是、其實 Roger 講啲 point 諗下，咪就係 Lego 嗰個 point 嚟啦。就係、是、其實講緊人咧，即係有主觀、客觀嘅唔同觀點嘅。好主觀嘅時候，都有啲好直接嘅感受啦，嚇、啊，譬如頭先痛嘅感覺咁樣。但客觀出嚟之後會發現冇噶嘛，即係從一個宇宙嘅觀點睇，得啲物理事物嚇，得啲腦袋啊，得啲原子粒子喐嚟喐去，咁咪冇嗰啲感受嘅。咁於是 Roger 嘅 point 就係、是，其實你唔可以將後者咧，即係嗰啲。即係前者嘅話，嗰啲感受咧，直接話係還原成為嗰啲大腦啊、神經反應咁樣、因為兩者用唔同觀點睇到嘅嘢嚟嘅，所以其實你咁一還原就冇咗好多特別主觀先見到嘅嘢。咁、所以就慢慢睇啦，咦，其實係 Lego 嚟喎、即係我感到 Lego 嗰個背後喺後面嗰度施法， 呢啲係個 Lego 嘅靈魂， 請佢上嚟， 同埋 Lego 係啊，同埋好得意，即係我覺得即係睇咗佢，即係雖然可能唔係好多人識呢個哲學家，即係但係佢對有啲特別嘅意思就係、是，即係我會。因為讀咗佢嘅一啲理論咧，即係我會其實係學習緊用佢嘅方式去睇呢個世界，或者睇一啲問題啦。咁亦都即係所以除咗話去了解呢啲問題之外，就係我會跟住因為讀咗佢咧，就會用呢個方式去睇好多唔同嘅哲學家。譬如我睇莊子，好多時都係用咗呢種方式去嘗試理解莊子點樣講嗰個逍遙，就可以睇詳情睇翻都係呢一季嘅逍遙遊啊， 係 啊， 冇錯。你講Lego 就係好似莊子嗰集你講莊子。 係啦，其實我係用佢嚟講佢嘅，根本就係、是。咁我覺得係。好得意就係、是，即係我另一個經驗引申就係、是、喺我哲學系嘅老師裏面我都發現，譬如關山咁樣啊，關智斌老師，咁我覺得好得意啊！我上過啲西方哲學史咧二咁樣啦，咁咪講即係由笛卡爾開始一路講到好似馬克思嘅啫，咁跟住成個課俾我嘅感覺就係、是、咧康德由笛卡爾開始講咩 Spinoza 等等嗰啲就係康德前期的哲學家， 康德 跟下前康德哲學，跟住講到康德嗰課就係講康德啦。跟住康德之後嗰啲咧，咩黑格爾啊、馬斯就係、是、康德之後的影響。佢成個課都係好似用康德嘅角度方式去睇嘢咁，即係成個人好似融入咗，即係康德嘅理論融入咗去佢個人嘅觀點睇法。當然佢唔係完全等同啦，但佢好影響佢點樣去睇、去講書、去睇唔同哲學家嗰個經驗，我覺得係好得意嘅嗰陣時。 所以我哋講呢個就唔僅僅係個哲學家嘅觀點幫你睇個世界，係個哲學家觀點幫你睇其他哲學家，以至其他嘅哲學閱讀咧，都有呢個框架嚟作為嗰個視點去睇嘢。 因為有時可能就係咁樣會睇到一啲可能其他人去睇、有時我哋成日強調你讀原文，咁當然點樣讀咧？係咪淨係拿住同一本書不斷咁反覆睇好多次咧？其實可能你都只不過當然 睇即係有翻個二手書同埋即係啊，同埋原典嗰個 關係就又可以 refer 翻 係啊，有一集我係提過點解哲學係啊。咁我會覺得有時就係、是、當然原典係重要啦。咁但係好多時，第一我哋自己本身能夠直接從一本好複雜、好深奧嘅哲學著作睇到幾多嘢咧，其實好有限嘅。即係我哋總係要透過其他比較叻嘅人去睇啦。咁呢個就係睇二手書嘅作用啦。第二就係、是、好多時啲二手書寫嘅人，如果佢有水準啦，當然都有啲差嘅。咁但係寫得好嗰啲咧，其實 我哋都寫過二手書， 係都係好差咁樣。但係佢會令我哋用一個好唔同嘅角度去留意一啲啊，即係如果一個重要哲學家佢嘅自己嘅原典著作係好有價值嘅話，應該就有好多去發掘佢嘅途徑方法，有好多資源嘅，得唔得？咁有時唔係話一個人，尤其是你靠自己係發掘唔曬，所以你自己一不斷睇，即係重複緊自己嘅觀點啫嘛。咁我哋就好唔開放嘅，所以嗰個抽離其中另一個，我覺得好處即係又回應翻康庭喺呢一集咧，我呢集唔使再推介，好啊呢一集裏面講就講抽離咧，同自己咧有時係改變自己嘅一個好重要嘅步驟，即係你可甚至可能你係抽離咗之後睇到原來自己係用呢種方式睇嘅，跟住你覺得都好正喎，原來係咪？你肯定翻自己原本你唔一定要改㗎，你唔一定要否定你原本嘅嘢，但係你已經有啲唔同嘅，因為你由只係係啦接受一啲嘢。純粹接受一啲嘢，盲目咁或者無知地接受一啲嘢，變成你比較清楚自己因為咩原因而接受一啲，咁了解多自己嘛，同時。 所以有時真係會否定嘅，就記得四哥同我講到，阿康庭同我講過話，你以前係一個冇乜道德嘅人嚟嘅，你睇完康庭之後變咗有道德感咗嘛？ 我從來你每一次講，我都話我冇咁講過， 係咩？ 因為我依家都冇道德， 我都聽你講過， 從來都唔翻 冇改變 嘅，係咩？係啊，記得咁樣好咯， 我冇改變過，唔好講到好似我依家好有道德咁，我依家都冇。 所以我翻嚟即係了解多自己點樣冇道德啫。 慘，至少我都識得負責任啦。 所以係駁咗就係我唔使改，因為我即係駁翻。我想承接住你講咧，就係啱啱我用柏拉圖個比喻話出山洞，跟住好似睇到個世界一定唔一樣。但係有時候我哋嘅經驗就係反而咧睇翻，即係學讀完之後睇翻。嘅嘢同之前一樣，但其實係咪真係完全一樣呢？其實唔係啊，因為例如我哋以前好冇道德先算啦，跟住然後我哋話，其實我哋讀完之後，之後發現可能睇咗好多理論，發啊原來冇道德都有理由嘅 ，justify 喎 ，OK 喎，咁我哋冇再冇道德同以前嗰種冇道德其實唔係一模一樣 嘅，一理直氣壯一啲， 佢大條道理話你知，我就係冇道德， 以前都心虛嘅，而家冇埋， 因為你以前冇道德係純粹即係我覺得我學啱咯，咁但係人哋問你，跟住你就可能真係心怯啦，話。我有咩理由冇道德呢？好似又真係冇喎。但你讀完之後，你發現真係有理由嘅。我就係有咁多咁多嘅理由話俾你知。我就係咁 即係我講法就係呢啲係即係見山還是山。係 啊。 但係嗰個山已經某意嚟講係唔同咗啦。即係仍然有一樣立場，一樣嘅睇法。但你變咗你嘅豐富咗好多你嘅理據啦，或者睇嗰樣嘢複雜咗好多，但仍然睇翻一樣睇法嘅，見到一樣嘅嘢嘅你可以係。 有理由去 back up 嚟，同埋我覺得你嘅諗法更加堅固。 同埋我想點解騰後一步或者係？雖然都係同樣都係冇道德，但係點解會唔同咗咧？個重要個位就係、是我而家就 hold 呢個立場啦。但係如果你有啲咩唔同意，我哋就大家咪傾咯。即係呢個就同你之前以前我堅持我冇道德係好唔一樣嘅。以前就係我冇㗎，我冇理由㗎，咁就係直覺啫嘛咁樣。咁但係而家我騰後咗一步審視自己，啊原來我有好多理由嘅，咁你咪嚟說服我咯。你要說服我有冇道德咁樣咯。 同埋所謂就算你原來我繼續冇道德，可能嗰個唔同嘅地方係，即係初初你覺得自己做某啲嘢唔道德，其實你要判斷自己做嘢唔道德，你有個標準㗎嘛。你係接受咗某一套標準。不過你唔跟住去做啫嘛，如果你跟住做，你係合乎道德啦；如果你唔跟佢做，就唔合乎道德啦。但有時當你抽離咗去反省嘅時候，可能你係質疑緊嗰個標準本身可能有問題。所以而家你話啊，我繼續堅持唔道德大條道理，唔係話你淨純粹無知，當然可能係其中一個情況係你純粹無知啦。另一個情況可能係你開始唔接受原本一般人接受開嘅嗰套道德標準。經過你嘅反省之後，發覺可能佢嘅基礎唔穩定嘅，或者係有問題嘅，所以而家你嗰個講法可能只不過係我用翻你哋嘅標準，我就當然係唔道德啦。但係其實你哋用呢個標準本身好唔道德喎，咁樣冇理由淨係用安定繁榮嚟衡量我哋社會係咪幸福㗎，咁樣係咪？所以而家我做啲反社會嘅行為，但係個問題係我哋對個社會嘅構想可能唔同咗，舉一個例。 所以呢度賴到落去，我估可以駁落去一個我自己想 share 嘅經驗嘅，就係頭先四哥一直講嘅就係話同自己拉開距離啦。由頭先嗰拉出嚟就變咗唔知同自己拉開距離，就去到阿全頭先唔計講錯嘅咧，就同個世界拉開個距離，令到我哋可以審視下個世界啊嘛。咁咧就我 share 啲經驗就係咁嘅，就係、是、有啲我讀完某一啲文本之後，我試過咧係突然間發現個世界好似我明咗個文本之後啊，做咗文本嘅框架睇個世界咧係個世界好似 完全唔同咗，變了樣咁嘅，一即刻係啦。咁咧其他 打開咗電視，即係四點鐘打開咗電視見到， 即係另一個宇宙嘅， 點解係咁嘅咧？原來你 咁講嘢， 終於去咗啲平行時空啦，之後都係幫到你嘅，唔需要一定要睇大台嘅。咁咧，我係點樣可以見到平行宇宙呢？就係、是、譬如我舉個例，我有一次睇我記得我 Year Two 嗰陣時大學二年班，跟住讀一科叫知識論嘅嘢，咁咧就我被逼嘅啫，所以係因為上導修課咧要睇一啲文本，咁我要睇一個叫 Quine 嘅哲學家，係啦。咁我亦都啲中文名好煩，好難譯嘅，所以我唔講啦。咁咧，Quine 佢有一篇文好出名嘅，係一篇文章嚟嘅啫，叫做經驗主義的兩個教條啊，簡要譯嘅話 ，Two Dogmas， 簡稱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咁 Two Dogmas 呢篇文咧，好係咬一個好係喺哲學裏面好出名嘅。點解咧？嗱，我哋哲學一般就會覺得咧，有一啲嘅信念或者知識咧，係譬如數學咁啊，係唔需要經驗嘅，我淨係憑推理咧就知道佢係真嘅啦。憑我哋理性啊。知道嗰句即意思，推理咧就知道真嘅啦。咁啊，哲学里面叫佢分析句啦，唔好讲啲术语啦，抌咗佢啦。 分析真理 系啦，有另外一啲咧，有另外一啲知识咧，系唔系啊？我哋要靠经验先知嘅。譬如我哋举个例，今日我哋有五个人喺度拍就有偈倾咁，可能要用只眼望下先知嘅。你唔可以就咁用理性分析就知道头先一个句子系真嘅，所以个知识要用经验。但系咁框用啲好复杂嘅方式咧，就说明咗咧，其实冇呢两种嘅，所有知识就算系数学。就算啲幾，譬如幾誇張嘅邏輯，其實講到尾咧，都係經驗知識嚟，都係我哋觀察個世界嘅時候學翻嚟，使得佢要真嘅嘢。雖然佢都唔同嘅，譬如佢係核心啲，我哋信念系統裏面，所以難啲根據等等。咁啲又唔講啦。但係咧，即係我想講嘅就係，我 hold 咗好耐嘅信念咧，突然間俾佢説服咗之後咧，我望翻諗翻個世界，我就好黐線。就係、是、所有嘢原來都係經驗。我數學計數其實最終都係為咗 serve 我哋可以做科學啊，觀察個世界、解釋世界、經驗世界。哇！跟住我就發現，我從此之後望一樣嘅嘢咧，完全唔同睇法。係啦，即係再後啲，當然後屘再睇啲反對佢文章，發現好似唔係得啱曬啦。但係嗰下我記得好清楚，種情明清澈，好似呢個白先勇喺呢個物質鐵吉湖隔離，我突然間知道個世界唔同咗咁樣。 拍拖前同拍拖後睇翻同一個女仔，突然間變咗。以前拍拖前咁靚，跟住拍拖之後醜咗。 因為終於佢開始唔化妝啊嘛。 我有少少類似嘅經驗嘅，反而係睇完佛家咧，話所有嘢都無常咧，跟住即係我哋。睇啲嘢總係佢好似不變咁，你見呢個杯係唔變，咁係咪都係咁噶啦？但我即係睇完佛家，佢就同你講，其實唔係㗎，所有嘢都嚟，可能好，我哋可以咁比喻，即係好似啲水咁，不斷流動緊嘅。跟住我嗰陣時，我其中一個得意嘅經驗就係我望啲人咧，跟住我就喺度諗咧，佢之後個變咗個樣啊，即係嚟變到好老、好樣衰。即係我嗰下好似睇佢個樣完全唔同曬。 你認錯咗人啊？係第二個 樣衰。首先你唔好以為後生嘅時候你就靚仔喎。即係唔好誤會咗。 我唔係望鏡啊，不過 你望朱文。 我望緊朱文，即係我覺得而家已經咁樣衰啦。跟住我再諗，哇！即係再老啲，跟住又 死， 死點？唔係即係你會覺得好似睇嘢真係唔同咗咁。我覺得有啲似，即係類似。 所以我想引入一個有趣嘅位就係、是、咧，有一個哲學家叫 Daniel Dennett， 佢寫一本叫《哲學字典》啊，係搞笑嘅。佢會將哲學家變做動詞或者名形容詞咁用嘅。咁 quine 咧，頭先我講個哲學家咧，佢喺字裏邊咧係有個動詞叫 to quine， 即係 to quine something， 可以去 quine 一啲嘢嘅。第二點咧就係將一啲我哋好明顯覺得一定啱嘅嘢，跟住話嗰樣嘢唔存在啦。咁啊 to quine 就 quine 咗樣嘢。譬如如果郭浩存有嘅，我哋覺得以為原來冇嘅，郭浩存唔存在嘅，我就 quine 走咗郭浩存。但係我想講嘅 point 就係、是，因為 quine 點解咁出名，就係因為佢將一個好明顯有嘅，個個都覺得有嘅區分。分析同個經驗嘅區分，跟住佢話冇咗嘛。咁而我想講個 point 就係、是，其實哲學 in a sense 咧就掌框呢樣嘢，就好多時候審視翻啲我哋習以為常有嘅經驗，發現即唔係話一定係個答案要話冇啦，或者要話常識錯啦，可以常識做到啱嘅，見山還是山。但係好多時候調轉就會發現我啲常識係冇嘅，唔存在或者唔啱嘅。呢、這個時候就係框就咗啲經驗，所以框呢個人係好反映到哲學嘅啲特質嘅，我覺得。 咁我哋呢集時間都差唔多到啦，我哋要 quine 就呢集啦，咪呢一節啦，係啦。咁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討論一下一啲哲學家對我哋嘅影響。 咁想 quine 就呢一集俾你。 係咯。好，翻到嚟係可能最後一季嘅最後一節，咁啱我哋就講咗好多讀完哲學個世界點樣變鳥樣嘅經驗啊！咁我知道康庭其實都有啲經驗係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其實係頭先嚴叔講到啦，即係睇完篇文就好似有一種好清澈啊睇個世界嘅經驗咁啊！咁我有一個類似嘅，不過咧就唔係睇個世界，係睇一本書咁樣。咁呢本就係康德嘅《純粹理性批判》啊，就係、是、應該。 暫時嚟講都係我呢世人花最多時間去讀嘅一本書啦。咁就初初睇嘅時候咧，佢入邊有啲係特別難嘅章節嘅，咁啊完全唔知佢做乜嘅，係可以真係完全唔知佢做乜咁啊捱過咗咁啊。咁咧我幾時有一個清澈嘅觀念咧，就係可能上咗啲堂啊，同埋睇咗一啲其他學者解釋佢啦，跟住再睇之後咧，就覺得呀有一個貫通嘅感覺，一個貫通的感覺就是、原來咧以前我唔係睇唔到嗰啲字嘅喎，以前我係睇到啲字嘅，而且好俾心機， 冇問題， 係啦，而且好俾心機睇嘅喎，我甚至乎會記得佢係講乜嘅喎，但係咧就係冇嗰個 horizon 啊，冇嗰個將佢擠喺一個 context 底下，所以就係要通過其他人咯，就係、是、有啲似你頭先講要同他人溝通啊，即係要睇下其他學者點樣講，或者聽下其他老師點樣講，跟住你再睇咧就原來係。你就發覺係寫得好清楚，所以唔明係我自己嘅問題嚟嘅，你就會發現咁就好有一種真係好清晰嘅感覺出咗嚟咯。 好似嗰啲咧武功秘笈原本呢支浮噶嘛， 我覺得呢個比喻嚟嘅喎，呢個比喻 唔知點樣開咗眼咧，佢睇到喂咁清楚嘅， 係類似嘅 字嚟㗎呢啲， 就係其實就係講，其實就係講你把握到個方法之後咧，其實就可以一目了然啦，就好似你揾啲火看下佢啊咁喺哲學上可能就係你要有一啲預備知識啊。或者要睇一啲相關嘅書啊，有一啲相關嘅知識先。 或者其他話俾你聽，其實啲點解咯？我成日照咗點解，再照咗睇翻每一句咧，係極度清楚講緊嗰樣，有好有邏輯咁樣 flow 落去嘅。但係唔知點解整體實在睇唔到啊。係 咯，係咯，就係 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啊，每隻字都識加埋就唔明。但係有時就係即係透過睇其他人點樣講咧，或者其他人直接教你啦，跟住你會睇翻，咦？哇！真係原來好清楚喎。 即係有時咁講啦，俾我名佢就係即係哲學有句嘢啊嘛，叫。之後總體係大於事實嘅，唔係個體嘅總和嘅，即係咧個別嘅嘢加埋曬咧唔夠，即係每一隻字咧你明曬啦，加埋曬你 get 唔到嘅，一定有個首先有成日俾個大嘅總體 picture 嚟，你大概即係做乜，或者俾個牽涉，或者某個視點去睇落去，你先突然間令到嗰啲個別嘅嘢咧係有曬意義嘅，咁啊所以你就咁個別嘅嘢加埋曬咧，唔等於個整體嘅，下個整體先會反而俾幫到手點樣睇佢咯。 即係啱啱我哋就提到，喂，即係我哋睇完之後睇個世界啲經驗好唔同啦，好特別啦，會唔會有啲好即係再具體啲嘅例子？即係我哋睇完之後覺得嚇、啊，居然係咁嘅咁樣，會唔會有啲咁樣嘅嘢 啦？以防咧，大家頭先我講 quant 嘅例子，大家冇感受啊，因為咩叫做咩分析命題，咩叫綜合命題嗰啲唔知做咩啦。咁我哋成日講一啲大家切身經驗多啲嘅。我記得我讀哲學嘅時候，另外一個好印象好深刻嘅講法係咁嘅，就係、是、有個哲學家叫 Hume 幽默。咁咧。所以後屘諗咗好耐先知點解圈會翻嚟做幽默啦，搞唔得。 幽默啊，幽默啊，嗰字係讀無嘅。 真係㗎， 係啊，所以讀錯咯。 我真係唔知喎。 你諗下圈圈係咪？ 即係存在於空無嗰個無。 嗰個字係 嗰個音嚟嘅， 係啊，係讀無。 幽默 OK， 咁我講翻圈啦嚇，我唔習慣。 幽默。 咁圈咧有個講法係咁啊，即係佢要諗下，我平時覺得啲嘢有因果關係。譬如舉個例，我成日都講打台波啊，即係一個波篤埋去啊，咁啊，捉支棍撞到個波，個白波咪喐啦。系嘛？個白波走去啲紅波度，佢接觸，咁佢個白波撞個紅波，個紅波咪又再喐咯，係嘛？我哋會覺得係支棍撞個白波，所以白波喐。個白波撞個紅波，引致到個紅波喐，係嘛？我哋覺得總係有個因果關係，係前邊嗰個波撞佢，嗰、那個撞擊引致到個紅波喐嘅。我覺得有因果關係喺度。但係圈問我哋喎，你點知啊？你點解覺得有個因果關係？你其實嚴格嚟講，你就見到嘅係咩咧？我諗翻自己個經驗啊，其實只係見到嘅係。嗰支棍移落去個白波隔離，個白波就跟住相應就喐啦。你即係見到佢哋接續咁樣移動啫。如果白波撞紅波咧，其實即係見到咩？你冇見到佢撞嗰下嘅。你即係見到個白波走埋去，同個紅波好接近啦 ，almost 掂到啦，掂到啦，跟住佢就走啦。你點樣知道係個白波引致到紅波喐咧？佢問我哋點知喎？跟住我心諗點知？ 咁都要問，跟住咪又知啦。 所以個問題就係，我真係諗唔到點答喎。我真係唔知點解我知喎。我淨係真係見到佢接續發生咗兩件事，冇見過一件事引致另一件事出現喎。 因為我哋見唔到個引致啊。 係啊，見唔到個引致啊。 淨係見到佢哋喐咯。 圈話你用經驗見唔到，你用理性你都推唔到係有個引致嘅。咁、那個引致喺邊度嚟㗎？ 即係甚至我哋見到個波每好多次都撞到另一個波會喐啦，但你都係即。都是一種歸納啫嘛，你冇辦法確保到下一次都一定個波撞到另一個波一定會喐。 係啊，你確定唔到，但係我覺得個 point 更重要係，其實你見到係只不過係事件嘅接續發生咯，你絕對可以用第二個 picture 解釋佢嘅，就係只不過啲嘢 set 好咗。舉個例，個波走埋嚟呢度白波，個唔波嗰時候個 time set 好咗就會喐噶啦。所以即係見到啲嘢 set 好咗幾時會喐，而唔係見到個白波喐撞到引致到紅波喐。咁於是佢就 challenge 我哋咯。 其實我哋平時講因果關係，啲嘢會引致另一啲嘢發生，係咩意思啊？係啦，我哋平時覺得有一樣嘢叫因果，但係咩嚟嘅咧？係咪冇咧？如果有嘅話，其實佢係咩嚟嘅咧？咁。咁當然後尾軒就有答案啦，軒個答案就話其實呢個係 習慣 啦，我哋習慣性將啲嘢咧，好似我哋中意將佢有關聯咁樣聯係埋一齊，於是我哋就俾個名因果，就係、是、咁樣去叫。 就你見得夠多白波怎樣走落去咧，紅波會喐嘅。我唔知係咪真有因果，不過我咁樣叫佢因果。咁於是軒就in a sense 都係關咗啲嘢啦，就係冇咗我哋嗰啲好似好勁嘅因果，之後就變成一啲心理嘅習慣。即係因果係有嘅，不過只係習慣嚟嘅啫。咁我就係咁啦，自此之後咧，我就再睇個世界就發現 兩件事連續發生， 你見到好多事連續發生喺度， 係啊。 但你好似唔能夠 sure 佢係咪真係有我原本以為有嘅嗰種 underlying 嗰種好確實，即係在形而上嘅嗰種咁嘅關係咁、嗯。 但係佢動搖到你嗰個信念啊，真係，即係你覺得呢個世界會冇因果？ 動搖唔到，但係動搖咗咩咧？係動搖咗我對於有因果一樣嘢嘅信心，即、就、係、是、或者個睇法就係、是、我覺得仲有啦，即係我唔能夠完全抽離我原本有用因果睇世界嘅嗰個方法啦。嗯，但我開始覺得好虛，我就覺得我咁樣睇係咪真係有嘅咧？我唔知道，好似我只係覺得哇，係咪我完全可以用另一個 picture 去睇個世界啦？好似容許我有個 shift perspective 嘅能力，就係見到啲嘢即係接續發生啫，而唔係見到佢咩咯。但係一般自然反省就冇嘅。 我覺得我都係好覺得又係另一個好震撼嘅 idea， 就係又係睇謙討論因果呢個咯，即係因為得意嘅唔係話佢會問第一佢本身會問呢個問題都已經好得意，我覺得即係連有冇因果呢樣嘢都要問咁樣。咁當然讀多啲哲學，你會發覺呢個甚至唔係我會覺得係好奇怪嘅一個問題，而係基本上喺圈之前成個哲學史大家都假設咗因果係存在喺現實世界嘅現象或者事物之間嘅。咁佢去挑戰呢一樣嘢咧，其實佢挑戰緊成個哲學傳統同埋常識一般人嘅睇法，所以係好犀利嘅。即係後來再更加即係閱讀得多，你會越 appreciate 啊，欣賞到佢嗰個震撼嘅力量喺呢度啦。但就算嗰陣時唔係讀好多呢，都覺得好奇怪，因為嗰個我哋日常經驗梗係覺得，譬如你點解啲水會滾呢？因為你煲佢囉，即係所有嘢都有個原因㗎嘛，我哋會咁樣諗。但佢唔單止問咗呢個問題第一，而且佢有佢嘅分析嘅方式都係好精彩喎，就係佢話咁究竟咩係因果呢？究竟如果我哋要話有兩樣有因果關係，要具備啲咩條件？佢講三樣嘢嘛。第一，如果 A 係 B 嘅原因呢， A 要發生先過 B。第二就係 A 同 B 要有某種接觸嘅。第三就係 A、B 咧，即係呢類型嘅事件咧，係每一次發生咗 A 事件之後咧 ，B 都要必須要發生，有一個叫 necessary connection 啊，必然嘅聯繫。好啦，咁精彩嘅就係話俾你聽咩咧？就係佢作為一個經驗主義者啦，當然有需要可以睇翻我哋呢一季嘅理性， 我哋係咁引 經據典，最後一集係咁啊， 理性醒定經驗 嘅集。我哋嗰集講唔到呢度，所以而家可以講啦，就係所有經驗都即係關於世界嘅知識都要有啊經驗嘅根據啦，咁樣嘛，我意思之啊。咁佢話你能唔能夠經驗到兩件事一先又發生係得嘅，甚至兩樣嘢有接觸咧都得嘅。但係咧，我哋冇辦法經驗到任何兩件事有一個所謂必然嘅聯繫。咁於是問題就係點解我哋依然會覺得佢犀利嘅就再進一步就係咩？佢唔係淨係話俾你聽，我哋冇理由相信呢樣嘢。佢仲解釋埋啊，點解啲人居然咁多人，包括啲好偉大嘅哲學家，都會接受事物之間有因果咧，變成甚至常識咁咧？就係因為我哋誤會咗一啲嘢啦。就係我哋雖然冇辦法經驗到兩類事件有個必然嘅聯繫，因為必然聯繫係一個好強嘅要求嚟嘅。即係唔單止你要見過，譬如你話煲親水都會滾，咁你係咪見過曬所有煲水嘅活動咧？咁樣冇啊，好明顯過去有啲冇啦。甚至就算你觀察曬，仲有將來噶嘛，你冇辦法肯定將來會發生啲咩事嘅。所以我哋係唔會對所謂必然聯繫有任何經驗嘅。但係咧，我哋由於見過好多次嗰兩嘢同時出現，或者嗰支即係嗰啲 slugger 咁嗰支棍咧掂過個波又咩？我見過好多次啦。嗱，見一次你唔會咁樣諗啦，見過好多次你會覺得。佢應該會下次都出，即係類似咁啫嘛。你翻個學你都知噶啦，總有啲咁嘅同學噶嘛。你見到阿 Mary， 跟住總係阿 Anne 咧喺佢隔離成日出現嘅。佢哋一齊去 toilet 咁樣，一齊化妝，一齊去街咁樣。跟住有一日你好自然就係上咗一個學期堂之後，你見到 Mary 翻嚟，但阿 Anne 冇翻學，你會問佢阿 Anne 咧？佢話我鬼知啊，你做乜問我？咁你次次都一齊噶嘛？喂，你只係見過好多次佢一齊，呢個係一個 constant， 即係佢哋恆常地會出現一齊喺你經驗裏邊啊。但係你就誤會咗佢係一個必然發生嘅事，所以呢度咧，我哋對因果嘅理解，根據圈嗰個好精彩嘅分析，我覺得就係我哋將一啲我哋由於見到兩樣嘢經常一先一後出現，我哋就會有個自然嘅心理上嘅主觀預期，就係見到 A 事件就會見到 B 事件啦，下次都會係咁。但係其實我哋將呢樣嘢本來只不過一個主觀心理嘅預期，就 project 投射到成為世界裏面唔同事件之間嘅一種好密切嘅必然關係。 咁所以我覺得哇，成個分析唔係淨係話佢懷疑呢樣嘢本身已經好精彩，佢成個分析我覺得都係好精彩嘅。即係你話會有個感覺係哇，你覺得冇理由啊嘛，因為翻翻轉頭就係你喺生活上一樣覺得啲嘢係有因果關係啊，你都唔敢亂做一啲嘢啊，驚有報應啊咁諸如此類啦。即係有啲人可能排除咗，咁但係。即係你又唔知點樣反駁佢喎，咁樣即係讀哲學有時嗰個好得意嘅經驗就係你睇咗啲人講啲好古怪嘅嘢，其實你自己接受唔到嘅，但係你又反駁唔到佢。 咁我就講到呢度呢個你又駁佢唔到條氣，又唔係好順呢、這個呢、這個經驗咧。咁我有一個好慘痛嘅經驗啦，自己咁就係關於食慾道唔道德呢個問題。咁咧即係有唔少出名嘅作家啦，譬如皮特星牙啦，咁就阿喬哥話其實食慾咧唔係一件道德嘅事嚟嘅。咁但係咧。我就算理論上我贊成咗，我又反駁唔到佢。咁、然後咧，問題就係、是，如果你係一讀哲學嘅人，你應該理性噶嘛，你反駁唔到佢，你應該要跟住做噶啦嘛。但係我實際上實踐上咧就好困難喎呢件事。跟住咧，然後咧你又會內疚喎、啊。結果係， 如果你含住淚水睇住佢篇文嚟繼續食 咁樣，跟住你就好內疚咁樣。唉，究竟我有冇啲咩問題咧？咁樣 因為有星牛嗰啲 argument 幾強嘅，好簡單講就係、是，喂，我哋覺得唔可以平時咧隨便加豬痛苦俾一啲。其他人啦，即係如果你為咗享樂咁，你唔可以噶嘛。後屘發現其實我哋唔食都得嘅話，其實我哋都係同樣加豬痛苦咧，係不必要嘅喎，俾啲動物係為咗自己享樂。咁你成日唔 OK 噶嘛？我哋覺得。 同埋呢個係一個物種歧視啊嘛，佢自 己。係啊，點解對人就得，對動物就唔得咧？咁樣，所以變咗我有個 friend 係咁嘅，即係又讀英美之後就覺得真係唔可以食肉噶啦咁樣。咁佢戒咗好耐，但係佢作咧戒咗兩年定咩之後咧，就發現有一日發夢咧。啲雞餅喺個夢中飛嚟飛去，咁就接受唔到就係最後都係失敗咗，即係所以有時就係咁咯，就係唔就算你想說服埋你啦，即係改變咗你成個世界觀嘅，但係你都唔知點樣去做到咯。 即係俾我哋認識到我哋理性其實有幾咁薄弱啊，幾個力量幾渣都係俾 其他得嘅，反而但係真係好難。 即係俾慾望都係推住走。咁希望我哋即係今節講咗好多唔同嘅哲學家，希望佢哋點樣影響到我哋，希望俾我啲啟發大家。咁亦都嚟到今季嘅最後一集啦，希望係啦，大家會繼續睇啦。如果仲有嘅話，再見咁多位。